我心想就补带呗。 不带、啊。 哎呀，我低头的一看，你猜咋的？ 怎么了？ 怎么了？ 那车带上 啊， 这么大个饺子。 啊！ 嚯！这啥？这啥？那啥了？这么大口子！ 哎呦，口子就说成饺子。 我心想补吧，补带啊，补！我想这就是，再不吃可就凉了。 放心，我会去热的。 啊，对对，待会儿热一热。 嗯，是。 这说话到医院了。哎呀，这折腾啊！ 啊， 折腾大半天，好不容易，折腾完了，我再低头一看， 又看见 什么了？ 我看见你的化验单了。 啊、哦，看你化验、 啊，顺便给你捎回来了。 哎呀呀，我看一下，哎呀，哎呀，这给我好 害怕。我走了 啊， 不好意思啊，啊， 去送送 哎呀，哎呀，真不好意思啊，那个，哎，要不一边一块吃一点？ 行。哎呀，我就说嘛，你就不能让我走哈。 是啊。 哎呀，行了，饺子酒，饺子酒，嗯，有饺子就酒就行了。 呀，喝上了、啊，哎呀。 酒瓶就来这儿，是 哎，不要客气啊，就像自己家一样嘛， 哎、 都是朋友嘛。 你放心， 没见过你们单位这种人，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不 说我呢？ 不是，那你弟妹说啊，不管怎么说啊，你也是客人，哪能让你吃这个剩饺子？ 哎，饺子酒，饺子酒，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不是你，我是说哪能让客人吃剩饺子嘛？ 谁是客人呢？我看你才像客人呢。 大哥呀，你还是慢点喝吧、 嗯、 你看这天都黑了，一会儿你还得骑自行车回家呢。 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吃你的你吃你的，我陪老李喝两盅，喝多了没有关系，晚上可以住在这里吗？是不是？ 可以。嫂子听见没有，这才叫朋友呢。 哎， 来嫂子， 哎， 你端上它。嗯，俗话说得好， 嗯， 感情铁不铁，对，感情好不好，跟嫂子说感情过分了吗？那啥，我自个儿罚我自个儿一杯。喝，嫂子。 哎呀，我真的不会喝酒。 你看这 不给面儿似的。 哎呀，我们俩是有事儿的。 哎呀，这有急事啊！哎，有急事，有急事啊！哎，真不好意思啊，你弟妹啊买了两张电影票，去点一刻开呀！你看这是真不好意思。 都晚了。 看你俩呀，你看你俩，你跟我外头啥？有事儿赶紧办事儿，快走，快走！ 哎呀，就是，哎，我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啊！不要耽误了那个，耽误电影一个，说你的吧。 哎，那你呢？ 哎呀，我这走不开呀。 哎，一块去。 不行。 我先去了， 你去去，快走吧，干什么？ 大哥，你慢慢吃啊。 你不吃了？ 你咋没走呢？ 啊，有点事。 你是专门留下来陪我的？ 哎、不是，我这走不开，走不开。 那啥嘛，两张票吗？ 是啊。 那张呢？ 在这了。干什么？ 啊！哎呀妈呀！50块钱一张啊！ 是啊， 你说你呀、啊，你这不去你不糟蹋了吗？你走不开，我去啊！ 不是，没 你这事儿，你嫂子，嫂子，等我一会儿。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把这个吃饭的问题安排好了，老何呀又接着讲起了下一个问题。 你们姑姑和姑父岁数也大了，咱们得把客房的床弄得软和点，别硌着他们老两口子。 你看咱爸想的多细致啊，你跟咱爸多学着点。 对对对，向我爸爸学习。 别捣乱。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们老两口啊为人都特别实在，在咱们家呀肯定愿意帮忙做这做那。你们可得记住了，人家是客人，这什么事儿都不能劳动他们老两口子。 哎呀，要说这个老何想的挺周到的啊，生怕这远房的大妹妹大妹夫会反客为主，跟主人一样的辛苦，